何以故？复其身份，皆为比缘。如人食其地中白谷，足不离地，必使身心于诸众生。若身身粉，身心意图不服不食，我说是人真解脱者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 依家嘅人都唔明因果因缘，亦唔信因果报应，唔系怕唔怕、信唔信嘅问题。因缘遇会嘅时候，果报自然前。人点解苦多乐少？因为我哋处世待人接物，恶念多过善念。 人生一切遭遇都是自作自受，不能够怨天尤人。 以前大陆乡下不是日日有肉食，屠夫汤猪一个月两次，初一和十五汤猪的时候，屠夫先念咒，在猪耳仔边这样讲： 猪啊猪啊，你莫怪我啊，你是人间一道菜，他不吃你我就不汤你了，那你向食的人去讨债了。 他虽然做这一行亦有畏惧之心，他亦知道因果可畏，虽念咒而果报绝对走不甩。人生对一切事要体淡，无论对人对事对物都不可以留恋。 如果有人喜欢花，死后会做花神，树亦有树神。 如果喜欢这间屋，感觉舒服，非常贪爱，离不开， 将来死后可能会变为曱甴蚂蚁，仍然是住在这间屋里面。 很多小宠物多数是这间屋的主人。有一年我在高雄讲经，听说小港有一间细庙养了一只狗，曾仲做早晚课的时候，这只狗仔都来参加，到了打三皈依的时候它就走了。有一天因为法师将它叫来训了它一餐，对狗说： 你现在是畜生，不是住持，以后不能打三皈依的时候就走啊。 后来这只狗果然是随众做完晚课，过了几个月这只狗就死了。它是以前的住持和尚死了之后投入狗胎，因为舍不得这间道场，所以变狗仍然在庙中，真是很可怕。我们对世间事样样不能贪， 贪爱书亦都会变为书道虫。 身是身体，身分之分指它的身上一部分，例如羊毛、兽皮等，瞓在皮革等物不要穿它，不要用它，亦不要吃它的肉，跟它们就不会结冤仇。佛在四依法中讲：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 因为有些人不想出三界，只求人天福报，佛就为他们讲《不了义经》。 佛是应机说法，有些希望成罗汉、成菩萨就满足了，佛对他们亦讲不了义。有人真想成佛，佛就对他讲成佛的理论和方法，就是了义经。 阿难，又复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炉，偷心不随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偷，必落邪道。上品精灵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。诸味所着，彼等群邪亦有途中，各各自为成无上道。 四众戒中最易持的是杀戒，最难断的是淫戒，最难持的是道戒。 道是不予取，未得主人的同意而取得者为之道。 凡是以不正当手段叫人不得不给你财物的，都为之道。不单止行为不可以有， 念头都不能够有，绝对不能有占人便宜的念头。 就好像偷一个人的物件，就是欠他一个人的债。 例如政府机关印有公用的信纸信封，是地方人民纳税的钱购买的，用了这些信封信纸就欠了这个地方人民的债，这些是非常微细的事，何况大于此者。逃税是偷盗全国人民的财物，罪过更大。有人说， 如果不逃税就没钱赚了。 照了义经的说法，逃税是不可以的，将了凡四分念三百遍就了解，一饮一掉莫非前定。 命里有不偷亦会有，命里边冇嘅偷亦都偷唔到。 小偷每日偷嘅财物，亦系佢命中有嘅。如果命中冇，能偷得到，佛亦要拜佢为师，绝对冇呢个道理。事情亦有特别嘅。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系阿弥陀佛再嚟，佢未出家之前做公务员，管税务钱财。他偷国库的钱去放生，查出来之后按律应该处死刑，审问他，他说拿去放生了，法官将这件事报告皇帝，皇帝命令处死，但特别关照监斩官，看他怕不怕，如果不怕免死带来见我。当他被绑赴刑场的时候，果然面不改色，监斩官就问他怕不怕，他说 我以一条命救了千千万万的命，死都是值得的。 监斩官带他们见皇帝，皇帝当时就赦免他的罪，并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事，他说要出家做和尚，后来皇帝做了他的护法。有些修行人有相当功力，有智慧，有福报，甚至有神通，他所犯的偷盗行为一般人不容易察觉。 以种种方法贪图供养享受，就是偷盗，离不开名闻利养。 如果妨碍他，他的亲慧、嫉妒、报复都来了，这个同佛家的教法背道而驰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佛教逐渐衰微，有他的道理，人家有种种的手段拉拢信徒。 佛教一切随缘，不攀缘，但求心地清净光明，无丝毫的污染。 如果清净心失去，同佛教本意不合，亦就不是佛法。睇一个人不能够睇他的名气大，有智慧，有神通，就以为一定是善知识。世间有漏的神通并不难得，同佛法无漏定位不能相比。 无漏定位不生烦恼，绝不染着七情五欲，为之无漏。 七情五欲不断，为之有漏。心里面只要有这些，制造生死轮回之业，就出不了三界。不单止出不了三界，亦出不了欲界。色界、无色界亦有情色，他们为什么能超出欲界？因为他们的定功得力，可以暂时降服他的妄心。有相似的三摩地，并不是真的得三摩地，只是服烦恼，而不是断烦恼。他的定功不够，只能够控制而不能断，因此他们能生一些智慧，他的智慧能超过凡人。 他如果不断偷心，必定会落邪道。 古德说， 邪道是暗中戏取，而不是明显的，用种种问题手段令到人看到非常之合理。 例如近年来提倡印经结缘，全台湾四围都有，亦有少数利用印经的机会从中牟利。例如冒得印书款项一万元，而以一千元印经，留低的自己用。书上面写明印一万本，可能只印一千本，这样即是属偷盗。而用这种方法来欺骗白衣之士，手段之巧妙无办法想象。他得到享受，能享受几年呢？ 以三宝之名欺骗众生，必堕地狱。 这个时候世间已经乱，佛门已乱，乃至任何宗教都乱，我们应当凭自己良心 多做些善事挽回世运。 前年中国大陆水灾为患，大家就纷纷捐款，有人说你们捐款到不到灾民的手中，被中间人扣留了，假如听到这些说话不伸援手，谁个救灾民呢？各有因果，我们不用理他。 如果利用神通对四众弟子威逼利诱，都是属于偷渡， 甚至他自己做作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是偷渡的行为，结果落在妖魔的手中。这种现象在今日的社会中不难见到。孔夫子说， 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 魔同魔，智同道合，自然结合。信佛的人如果不依佛的教训行事，而随着妖魔走，岂不可惜？妖魔亦有护法神，有些烦恼很重的人，而他有神通，这个神通不是他的，是魔附在他身上，彼此互相利用。他利用魔而炫耀自己有特殊能力，魔亦利用他作怪欺骗世人。魔附在他身上，而他自己并不觉得魔控制他，他还以为自己真的有修行功夫，登无上道。 如果是心地善良，心术纯正，妖魔是不得其变的。 如果心邪，亦想不择手段争取名利，魔一睇到就欢喜，同佢志同道合，魔就嚟附身，共高我慢，邪知邪见，接受供养，仲用一种巧妙嘅方法叫信徒比赛奉献。但系我时常都不了解，呢啲信徒点解仲要去信仰佢呢？等到将来家破人亡嘅时候就迟啦。 我灭道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妖邪炽盛世间，潜匿奸欺，清善知识，各自为以得上人法，卷惑无色，恐灵失心，所过之处，其家耗散。 这些人往往是诽谤正法，讲正法已经过时，他们的法只是救世救人的。末法时期弘扬正法者少，尤其是现在提倡民主自由，社会开放。 佛法修学要长时间，要经过一段艰难困苦的时期，而他们的方法容易，立时见效，群众很难有能力辨别真伪。 有信徒很多，势力很大的邪门外道，比佛教兴盛得多，啲人自然就去啦。依家世人如果辨别不出邪正，只有一个办法： 闭门自修，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念到底，魔系一啲办法都冇嘅。 经中讲：潜力奸欺，潜系潜藏，居心叵测；力系内藏奸诈，表里不相应，欺世盗名。骗取供养，自称为善知识，自己称已经得到上人法。上人法包括的意思很多，如果遇小乘人，他自称已经证得阿罗汉果；遇到大乘人，他说他是菩萨再来，妖言惑众， 或以禅定、神通、福德提高他的知名度，叫大家尊敬供养，以妖邪之法迷惑无色。 无色是不辨真妄之人，并不是没有知识，亦有受过高等教育之人，不明宇宙人生真相，受他的欺骗，或用恐怖的方法令他丧失向正道之心。本来想学佛，想了生死出三界，跟他走全部被他破坏了。凡是跟随他的人为他奔波，家财破败，替他造业。佛劝人施舍，并不是佛要的， 佛连皇位都不要。 舍财的目的是将自己无始以来的烦恼悭贪舍掉。 唐朝庞居士将家财装在船上，洗到江心，沉于水中，后来以编草鞋为生。有人说， 你可以财物都不要了，为什么不施舍给穷人做些好事呢？ 他说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做好事不能出三界，做恶事到三途。学佛的人做了好事，心里面一丝毫挂念都没有，不落人障，即能出三界。佛劝人修十善做功德，不令他堕三恶道，因为这些人希望得人天福报，不想出三界，此为不了义教。令严叫人舍干净，眼光远大，目的是超越轮回，永脱三界，成佛作祖，标准不一样。 一切不执着，随缘随分，如果是好事一定要做，这就弊了，心就不清净了。 好事多魔，魔善嫉妒，人做好事他一定想办法阻扰、嫉妒、破坏，怕你的名闻利养高过他。佛教我们修平等心，修清净心，修正觉心，觉意不迷，一切事不外随缘。花严经的中心思想， 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 花严是大事讲的，至少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心真清净了，善恶顺逆都无碍。我们今天 见到好的贪爱，见到坏的就讨厌， 就被境缘所转，证明还没有达到无碍的境界。那就要遵守佛这一套的方法，四种清净明悔，确实检点自己的缺失。如果真正达到事事无碍，佛不会教你这个方法，那个时候要教你随缘度众。 如观音三十二应，应以何身得道者，即现何身以为说法，得大自在。 我们现在不得，起心动念都是障碍，有障碍就要依照这个方法修行。 我教比丘循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诸比丘等不自熟食，寄于残生，屡薄三界，是一往还，去而无返。 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方式是托钵乞食，令身心清净，三衣一钵，生活简单。传到中国以后，气候比较寒冷，中国人仍然着自己的衣服，将袈裟披在身上。佛经和戒律所讲的衣，即是袈裟。印度衣三衣就足够。地上点的叫具，它不是做拜典用的，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地下的。 晚上树下一宿，只能够住一宿，听日换个地方，怕人贪爱这个地方， 令人对一切不起贪念，只能够离开这个世界。日中一食，乞来的食物如果吃不完，要喂鸟兽，不能够留到听日吃，怕人偷懒，听日不会托钵。 佛在世的时候创立很多规矩，都是为了断除贪爱。 印度的袈裟太大，传到中国将它缩细为原来的二分之一，在典礼上搭衣是纪念，表示不忘本的意思。佛法随时代、随地区、随一切民族风俗习惯，以求适应，原理原则不变。修行方法务求适合当地的风俗生活方式。传到日本，袈裟缩得更加小，只有一小块的，好像咳片那么大，绑一个小绳，做佛事的时候挂在衣服上，不用的时候放在袋里面。中国和尚着的衣服是明朝以前老百姓着的服装，满清入主中国以后，洪承畴和满清订立的投降条件有三： 一，男从女不从；二，生从死不从；三，在家人从， 出家人不从。 另外是出家人必须剃头，不留头发。菩提是觉悟，道是心。圣菩提道，即是修成觉而不迷之心。 真心是觉而不迷，妄心是迷而不觉。 出家为的是什么？出家人一定有决心超越六道轮回，时间不长，必须要完成一件大事。法花经讲，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 佛冇能力叫我哋超出三界。经讲， 佛不度众生， 轮回是自己做的，超出轮回还有自己去解决。在这一部楞严经中，佛将他自己的经验同我哋讲，叫我哋依教奉行，他的弟子修学有成，作为我哋的模范。 二十五圆通即是表演。 佛教传到中国是皇帝派特使应请的，到达之后皇帝专称高僧为老师，如果皇帝的老师出去乞食有失体统，所以以前寺庙的僧人都是由政府供给生活，不用出去托钵。以前一般出家人都是由在家人供养，后来到了唐朝，历史记载 马祖见丛林，白象立青葵， 一变而为自耕自食。 马祖是禅宗第八代祖师，亦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，号道一。 白象亦是第八代的，他立的青葵是戒律的现代化，遵守戒律的精神，重新修订条文，适合于大众修学，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革命性的变更。早期都是个人修个人的， 丛林等于佛教大学，大家在一起共修。 白象提倡出家人自食其力，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， 他有他的道理和时代性，在理论上精神上和佛法不违背，在做法上不一样，这些是大智慧，通权达变，给后人很大的启示。一生真修，可能超越六道轮回，接受大众供养，是真有福报，真为众生重福。现在出家人如果不能超出三界，那今生所接受的供养就会照佛所讲的， 事主一粒米，大愚虽未散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大觉幻。 佛的教训是最高指导原则，在精神上、意念上、思想上都是 寄于残生，履薄三界， 将这个世界看作旅馆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暂时住一住，对于田产房屋要有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做客可以随时走，做主人就麻烦了，得失念头不能有，一切烦恼都由患得患失地的。 我这个身体是最后的残身，活在世上是暂时的，下次就不来了。 如果有贪恋之心放不下，还能够离开吗？见道场是好事，如果执掌这个道场是我的，就很难摆脱。民国以来有三大德，虚云、印祖、帝老，你看看虚云年谱，一生起庙，起好之后请一位有修有学的出家人主持，他就走了，自己没有一丝毫的留恋，自己亦没有一间庙，这才是真清净。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争权夺利，各庙亦不能挂单，没有钱的做穷和尚，没人理。想想这个事实亦好可怕，无可奈何之下，有些人只有随波逐流，亦有人甘心情愿，无庙不要庙，无信徒不要信徒，这种人好少，但是这种人就有出三界的希望。 云何贼人，假我衣服，悲犯如来，做种种业，皆然佛法，却非出家具戒比丘，为小乘道，又是以误无量众生，堕无间狱。 依家社会上生活困难，打住佛教的旗号起庙是好生意，越来越兴旺，着上出家人的衣服，将佛法当作是做买卖，做种种业，甚至于杀到人亡，全部都来花言巧语，还批评一些真正出家人为小乘，甚至轻慢积散，令众生对真正佛法失去信心，对他们所讲的信以为真，此之为 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 若我灭后，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，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，烧一指节，及于身上若一香柱，我说是人无此宿债一时筹不，长入世间，永脱诸漏，虽未即明无上国路，是人于法已决定心。 本段经文宗旨是叫我们能够舍身，菩萨行最重要的一个行门就是布施，亦就是舍。 不但身外之物要舍，身体亦要能够舍。 经上所讲的完全是舍身为法，舍身为众生，舍的目的是要决定成就戒定慧三行。这个地方只讲三摩地，实在包括定慧。在佛像前是求佛为我们作证明，我们发大心大愿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在表法里面燃根，在身上燃一香柱，或烧一个手指头供佛。 燃香柱是出家人在头顶上，在家人在手臂上燃一香柱。 有人误会以为燃得越多越好，如果将身体整个烧了，如果人我是非念头仍然存在，他的业障还是烧不去。假如燃一香柱，烦恼习气从此断尽，那香柱就有用处。佛教我们燃香是给别人看的，同时亦是警惕自己，表示我已经发愿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。 讲说话要算数，真正意义是舍己为人，为利益众生，就算牺牲自己亦在所不惜。如果这个念头坚定，一切为众生，所有一切烦恼妄想都没了。读了此经不要真的去烧，身上烧个香巴没关系，烧手指头做事不方便。观世音两只手不够用要燃千手，两只眼不够用要燃千眼。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以智慧、精神、身体通通为众生服务，就是燃身的意义。在全世界佛教中，只有中国有燃身，其他各国以及西藏都没有。 身不燃香而真能够做到为众生服务，舍己为人，乃是真舍身。 这个是在佛菩萨面前发愿的时候和自己做个证明，难舍能舍，再配合行为才能够消业障。 我说是人无此宿债一时筹不， 如有我，我负债，我要还，多劫以来积得好厚，还得清吗？无此业债，存不存在，看有我无我。 如有我，机缘遇会时，欠债还钱，欠命抵命， 正得罗汉果以上，无我了，就不用再还。虽不还债，而他要以大慈悲心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比还债要加几多倍的积极认真和辛劳。此经字字句句都是叫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脱离轮回， 长入世间，永脱诸漏。 诸漏指见思烦恼， 见思烦恼是因，六道是果。 长入世间是永远脱离三界六道， 虽然未见性，只断见智以尘沙无名仍在，亦能脱离轮回。而他们对于明心见性之修学有决定的信心，知道这个是真实的，将来一定能够证得果位。念佛人亦要将身心放下，才能够得到念佛三昧，永脱轮回。 若不为此舍身微恩，众诚无为，必还生人，酬其宿债。如我马默，正等无异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断偷盗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。第三决定清净明慧， 舍身是绝不贪恋这个身体，众生最难放下的即是此身。微恩，微是微小，以凡夫的眼光看舍身是了不起的事。在佛菩萨看来，三种烦恼只舍见思算不了什么，还有尘沙无名未断。如果在大乘法门讲，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，舍身所受的果报只是十顺位至第七顺，还有四十几个位置，就算得到相似无为。 禅定是相似无为，与无为法相应，而其定不能够持久，故称相似。 灵严经常讲，要证得九次谛定，才算是真无为。前面的四禅八定是世间禅，都属相似无为。 即使生到最高飞上飞飞上天，寿命有八万大劫，定力不会失掉，而时间到了，定功仍然会失掉，可能还会堕落三途添。 因为他以为成佛，觉得已经证到大涅槃，讲大妄语，更加诽谤三宝，因此堕落。如我马默，正等无异，大修行人亦要还债。但是佛是表演，佛在经中讲，在过去生中有一段因缘，九缘之前种的因，在舍卫国毗兰邑，阿奇达王请佛及五百比丘到他的国家共斋三个月，佛同僧众抵达之后只受供六日，魔就入宫来迷惑阿奇达王。阿奇达王就忘记了共斋的事，国内又适逢饥荒，无从乞食。 行有马师将马默一半来供佛及僧。 到九十日之后，阿奇达王至醒悟，向佛求忏。舍利佛就问佛是乜嘢因缘。佛讲： 过去毗婆施佛时，有王请佛及僧，食已，为一病比丘带回一份饭菜，经过凡智所居山林，凡智闻香，就生妒忌心，说 秃头沙门应食马默，何必共于今饭？ 随从五百童子亦跟住咁样附和。当时呢位凡智就是现在我身，五百童子即现在五百罗汉。 只因一念道心，轻骂沙门，令自己受马默之报。凡智是外道，亦是修行人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外道有九十六种之多。 凡是心外求法者，都叫做外道。 佛门内亦有外道，称之门内外。佛法是向自性中求，向内求，而非向外求。按照佛的教诲去做，就可以求到，并不是要求佛给我们什么。 明朝袁了凡先生接受云谷禅师的开导，将他一生修学的历程和效果写了一本《了凡四训》。 云谷禅师未叫他日日拜佛求佛赐恩，只是叫他断恶修善，去习气，存好心，就能够扭转乾坤。他就专之而行，结果真是一生命运大有转变。 算命的孔老先生说， 他寿元只得53岁，一生没有子女。 后来不单只有仔，而且活到70几岁。这本《了凡四训》是训子的，照云谷禅师的开示以求是啱的，合情如法。如果自己不自悔过行善，以求佛菩萨保佑赐恩，希望中头奖100万，祈愿供佛菩萨几万，那不单止得不到，而且做了很大的罪过。 因为将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， 讲说话无论有心无心，不要以为讲完就无事了，果报在后头。知道这种事实，起心动念都要小心，动一个念头就做一个业， 如不出三界，这个业因都要受果报。 对人对事心中不高兴，口出恶言，不知道以后的果报可为。有时候好心不得好报是有原因的，在顺逆境中要头脑清楚，顺境不要讲，顺境不讲，如果横逆来临， 即应该逆来顺受，绝对不怨天尤人，不再结身怨。 佛教我们放下，实在是好办法。舍妄念，心自然清净，心清净即能了知一切事的真相，心得自在。 如果有人说不舍偷盗亦可以证三摩地，这个就是魔说，绝对不能够有非分之想。 为人处世，就算自己应该得的，亦要将它舍去。世间生活衣食不能缺，但是应该知足，生活越简单越好，标准降至最低的限度。 佛规定出家人日中一食，三衣一钵， 对在家居士的尺度就放宽了，可以随着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水准，不求奢华，标准随地区随时代而有差异。如果自己生活有多余的，应该布施供养社会有需要的人，绝不贪图享受。 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偷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罐漏之，欲求其满，纵经尘劫，终无平复。若诸比丘衣钵之余，分寸不足，乞食如粪，施饿众生于大集会，合掌礼众，有人随利，同于称赞。 之是装酒的器皿，好像酒杯下面有个窿，装酒就流晒，无论怎样装都装不满。修定，大小乘佛法所有宗派修学的纲领就是禅定。 得定以后只能够开慧，定是枢纽，慧是目标。 念佛一心不乱即三昧，亦就是禅定。有偷心如酒杯有个窿，绝对得不到念佛三昧。比丘指出家弟子，出家人的财物就是衣钵。古代在家人供养一钵饭容易，供养一件衣服不容易。 布是手工织的，衣料不容易得。 出家人亦必须体谅在家人的艰难，所以出家人用粪素衣，即是将累积破旧的衣服选择可以用的部分剪下来，拼成一件衣服，将它缝起来，现成深色，不取正色，红黄蓝白黑，将各种颜色混合起来，为之袈裟。 袈裟梵语混杂而， 随身体大小肥瘦分成5条、7条、9条以及25条，钵大小要配合自己的饭量，为之应量器。除衣钵之外毫无积蓄，心中清净，目的是令人舍偷心。 乞食剩落嚟嘅食唔晒，唔可以留到听日，应该布施为尿兽，与众生结缘。 于大集会，合掌礼众，有人随利，同于称赞。 前两句是去慢，后两句是去亲。 贪、亲、痴、慢、疑，为之根本烦恼。只要有一条存在，即障碍三摩地。这些不是外来的。小乘和大乘初学需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自修，避免外界的恶缘。现在不容易找到清净的地方。印度语称为兰若，即是清净地的意思。 以前寺庙多数建筑在山上，山下有什么消息可能过了十日半个月才可以听到。 今日在滚滚红尘之中，如果修行能有成就，比古人高，乃是经过考验的真正三门。在大集会中人很多的地方，同众人接触很容易起分别嫉妒的念头，应该以真诚恭敬之心礼敬大众，以去我慢。如果遇到有人随礼，难免亲为不平，报复的心就生出来。 这个就叫做火烧功德林，最为可怕。修福报容易，修功德就不容易了。 遇到逆缘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千祈不要动心，保持自己的功德。凡不能成就三昧，多数是由亲为或者是贪爱心所破坏。